锵锵三人行，这个陶杰老师见多识广啊， 不， 但是呢，我问你，有听说过这个逃票的吗？ 啊，逃票呢，现在国外在西方很流行，很多这个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啊、欧洲啊，啊，他发现这个火车啊，那进那个上车的时候啊，这没人看守的，这个闸门呐、啊，那进去以后他发现啊，没买票，不买票啊，到了目的地下车啊，出去也是那么。啊，可以自由进出。 他就说那 哎，原来不比买票，其实人家外国的是一个 honor system， 名誉是你自己的，尊严是你自己，你不要被我查着。 哦， 会有时候抽样一查票检票，哦，你没买票，那没买票，那个查票员啊，那个也很和颜悦色，你只要说哎呀我忘了，哎呀我赶时间上学，他不会报警啊。那你哪上车的？那留学生就说我是上一站啊，好好好，结果他省了三分之二车票。 哦， 这种逃票现在在国外很多，而且这些 唯一丢了的就唯一损失的就是人格，是吧？ 啊，那个不，他不是这么说，现在是经济决定一切嘛。他就跟其他同学，你知道外国人多笨呢、啊， 嗯， 很笨啊，啊， 就是说他讲的这个针对我第一次去德国的时候，那时候还用马克，他去坐地铁吧，进去他。进去不管到哪里两块钱，两个马克，结果呢，我跟我一起走有个留学生嘛，那不用买票，我说不买票怎么办？他博士啊，他说呢，这个抓到呢罚20马克，但是那个抓到的机会呢，据统计呢是2%，你算一下，你两个马克跟20马克是10%， 嗯， 抓到的几率是2%， 那你逃票， 所以呢他肯定是不买票了，就进去了。 逃票50次抓一次， 结果呢，对，逃票50次抓一次， 很划算， 他就很划算，他这非常冷静，就我就听着他进去了，进去以后整个旅程整个坐的路上哈，我都在怀疑前面有人在查票，就是一上来好像那个人是查的，好像那个人查的。哎呦！我后来再也不敢了。我这一路的，我觉得我的这个担惊受怕、 恐惧 的代价成本啊， 比那两马克 对远远超过这个两马克，就是 哦， 所以一定要练就一个灵魂的能力， 坚强的心， 哎，坚强的心。我算了。 但是陶老师，那您听过这个逃飞机票的吗？ 哦，没听过。 这个在我们神奇的土地上也发生了。嗯， 怎么逃呢？ 啊， 怎么逃了？ 哎，这里边涉及到对安检的检讨了。 嗯， 就是这一家人呢，坐的那天是从北京好像飞上海，因为他们误点了5-6个小时，就是这个最小的小孩没买票，但是问题在于这小孩怎么过的安检，就一直到上了飞机，空姐啊在数人数的时候发现，哎，怎么多了一个？ 多大那小孩？ 就是非常小，据说现在说啊，最新的理由，他们家长以为说1.2米以下的不买票，但是这个解释就是他的解释，你可以看看有关的公布啊。这大家就听的，就是有人说飞机票怎么逃，说群众怒了，说4个人买3张票，以为3赠1啊，让小孩先溜进去，不过也不容易，至少得突破首都机场3道安检，就是。孩子的内心很受伤的，然后这个今天头一次碰到逃飞机票的啊，现在就因为这个全体乘客下飞机重新安检，然后你再看下边这个就是这个有关乘务人员发出来的，你看核对后发出多出一个儿童，这个儿童过了安检口过了登机口均未被发现，然后这个航班造成延误。你看现在这个事儿弄的这个大哗，就是说你得检讨机场安检程序，真正大家觉得恐惧的是如果有一个人可以溜没票溜到飞机上， 对， 那要是个人肉炸弹怎么办？ 对，这个好像我觉得这个问题比那个逃票的问题更大。 这个呢我觉得有点不合逻辑，那你现在逃票容易啊，不等于说那个恐怖袭击风险更大，只要你这个对于什么枪支啊、火药啊这些敏感物品啊，安检加强，即便你多溜2个人上去，我觉得这个不是有必然的因果的关系。 那个 小孩如果你在他身上缠2个炸药包，我看你看看啊， 能不能过三道门呢？ 不，我推测啊，当然是我猜，这个小孩啊是经过了那个门的，就是 经过。 你知道，你过安检的时候，先有个柜台把你的票、把你的什么那个证件给他吗？肯定是那小朋友太矮了嘛，那个柜台后边的人看不见他嘛，家长就让他溜进去。他就直接进了那个 X， 那不是 X 光门啊，就直接进了那个检测仪了嘛。然后那检测仪并不会再看票，就嗡看看没有。 这个普及一下也好，因为我也搞不清楚这个小孩坐飞机的票是怎么一个情况。后来这次因为这个事情，我看了一些材料，就是说两个星期以上的小孩，到两岁，两周到两岁呢，10%的票价，你就算你抱在手里不占位置。你也要付10%的票价，所以那些小孩抱在那里， 有一张纸， 他们都要花钱的， 有票的。 那两周以下大概就不能坐飞机了，我估计。那刚刚小孩刚出生，他就没这个规定了。我否则不知道 为什么。氧气。 那个两周这个规定是什么意义，我就不明白，大概就不准坐了。两岁以上呢，就有位置了，半价。一直到一个标准， 其实一样占一个座位。 哎，他一样占一个座位。 但是你怎么溜上去呢？就是啊，逗老师说法， 逃 是不是？你现在这个首都安检要改革一下这个桌子啊，这个啊，要把它矮一些，对不对？ 我还真的觉得，就是说，咱们要是对比这个机场，我就对首都机场啊有一个意见。不光首都机场，就是中国内地的机场，你知道。有些问题是全世界机场都会有的，比方说航班延误了，这个那个，这个服务不周，这个确实是这不能单怪这个中国。但是呢，我多次的在这个首都机场，我觉得，而且你这首善之都，哎，你看出啊，细节上你就看出你仍然是个落后，是你时代落后在哪儿？你发现工业化时代的一个特征啊，是衔接。你测量一个地区啊。它到底的工业化程度，这个是不是高效啊？我认为你可以看它一个环节和另一个环节的衔接。比如说，有些事儿我在外国的机场从来没有碰到过。比方说啊，我这个飞机从深圳飞到首都机场，你见过40分钟门没开吗？为什么门没开呢？因为那个摆渡车 没来。 为什么没有来呢？他明明知道这个飞机降落了，你看，按说一个配合的系统是飞机降落，车就来了，乘客下舷梯，它是这么一个过程吗？这就是你这种地方经常能看出啊，它是假现代化，就是它实际上在管理上啊存在这种特别大，就往往在这种衔接。我再给你讲一个，我也碰见过，从香港飞北京，好，半夜12点飞到，你有没有见过？好，这个哗，这个廊桥是通了，走到廊桥的尽头呢。那个大玻璃门呐，一个大铁锁，你知道吗？没人开门，你知道吗？好，我再给你讲一个情况，你可能也没碰到过。我有一次呢，在首都机场下了飞机之后啊，不是顺着走吗？好，不该开的门很显然是开了，因为最后我发现我走呢。走到登机的安检口了，我说怎么走在这儿？ 往回走了， 转机了，人家以为你转机了。 就不是你不应该让我能够走到这里，你明白吗？哎，往往在这种地方就看出你实质的落后。 但他实际上的责任都是一个，都是具体的，有些工作人员在某些环节上失职了，造成错了。但是问题是你怪一个一个单独的环节是没有用的，关键还是要有一个系统的投诉机制。比方说我们能够有个买一个什么保险，中间出这种差错，延迟多少时间啦，中间什么飞机到了那个地方没车接了，等等等，如果他投诉能够拿到捡回一些什么票价，或者这个，总之航空公司要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问责，这个事情才能改善。否则你再单独这样讲是没有用。我碰到过一次情况，飞到上海，飞机停在这个大机场的中间下来，没有车接半个多小时，我还拍呢，我这个我还放到微博上去呢，结果车来了，警车，哗，几辆警车，绳子把我们这群人，因为下来大家半个多小时很烦躁嘛，在这个我们去哪里，这个看都看得见这个进去的楼在那个地方，不让我们走，啊，警车速度之快啊，全部把我们包围了，就是运送的车不来，一点事情都没有的。哎，这然后这边那个被关的人呢也高兴了，那就再拍拍来拍去，这么，后来我就 旁边有个看上去像负责的，我跟他说这个事情，他那时候他说，哎，常常有，就是他没什么责任的，他没什么责任的。还有一条，我真的借这个机会投诉一下，也希望航空公司改善，就是中国的这个飞机啊，国内的飞机哈，比较多的频率停在这个叫远机位， 对， 就停在机场的中间。他们也许安排不过，但是有时候我看到明明廊桥位很多空，他也停在远机位，那么很多送。但停远机位啊，我希望他们想，假如一定要停远机位，一定要考虑这飞机从什么地方来，什么季节。我已经不止一次碰到从香港飞北京， 冻， 这里二十多度，北京零下五度十度，停在机场的中间。 有个巴士吗？有个汽车的吗？ 对，他汽车半个小时才来呀、啊，不来呀、啊。然后这里的人下去，而且你知道飞机里这个温度啊，你这个一出去，那你想你要不生病就难了。 你倒霉， 这家直接把禽流感带来了， 对对不对？至少远机位你考虑一下，这种温差大的地方尽量避免，对不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但有的网友就说，飞机都能逃票，逃的是站票还是卧铺票？ 不是，逃票这个标题啊，比安检漏人更吸引人。 我跟你讲，你说这个不靠谱的，这也不算，就是之最之一了。嗯、是浙江台州的一个机场。 哎，我家乡台州。 所以你就知道你今天为什么这样。台州机场曾经给停了，然后当地的民航局局长、机场的当班的工作人员就地免职，就吵了。就是因为发从这个台州机场升空的一架飞机，在这个即将降落的时候，突然座位上站起一个中年男子，走到前边就说经济舱和那个公务舱隔着不是拉着布帘吗？砰，开始点火，点燃这个 烧这个布帘 啊！据说一共前后烧了三次， 干什么？ 点火。不知道他干什么，就是疯了还是怎么着？哗，这个人们就上去，然后这男子有20厘米长的一把刀抽出来，轻伤了两个人嘛，现场总算最后被控制住。所以这就是说，火种和刀 怎么带上去、啊？ 台州机场上的飞机，就是你说这事儿。 这飞机这事情，想起以前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就是一个老太太往这个飞机的那个发动机里丢 扔硬币，扔硬币，对，它是祈福嘛，一路平安。 我们香港同胞有时候看到啊，就是说中美两国领袖啊互访啊，什么签了一个买大飞机的波音啊、空巴啦，一签就上1-3亿啊，我们感到很自豪。好啦，这下子有新飞机坐了啊。结果没想到，这一大批什么空巴啦、欧洲啊，从这个什么波音一来，飞机是新的，但是那种机场管理意识还是留在清末啊，或者是赫德时代的上海海关啊那个时代。这个最重要是这两个不配套。 对，这就是人，就是软件啊！哎，人就是 硬件是真好。我平心说一句， 硬件好， 我坐过一次海航啊。我从来没坐过这样的飞机，全飞机 全新的， 不是全新的，全飞机都是商务舱， 哦， 没有一个经济位。 那感到啊 啊！我从来没坐过大飞机哦， 感到 全部都是商务舱， 是啊， 哎，海航，你有见过吗？ 我每坐一次国内的飞机， 自豪一次， 很自豪， 热血很 强大， 很自豪。 直到这个飞机可能降低了，或者是飞机还没起飞，那3小时。航空管制那又不是太强大了，上去很强大，下来啊着落又好像不怎么太强大， 就不管制。 这个落差我就有点纳闷。 不管制怎么能强大呢？就管制也是为了强大嘛。 对， 是不是？ 不过我就想起逃票，我就想起另外，我在地铁站啊常看到真的有家长，就是他是指导小孩钻过去，就是那个咔啷一翻的这个地铁的这个东西。我每次看到这个情景呢，我就在想，我就回想起来我小的时候买面包，那个人家找错钱了，比方说你给他2毛钱，人家当5毛钱了，找了你3毛几分钱，那么我们就要去说，哎呀，你这个多给我钱了哈，哎呦，我记得回去我爸爸表扬我，摸着我的头啊， 说这个怎么这么乖，哎，就是什么什么 小东啊，啊，很诚实啊。 我就在想，这个我印形成个印象哈，父母这是一个天职，你要教小孩不要 占小便宜， 哎，不要占小便宜，大便宜再说了，对不对？小便宜不能占。我觉得这个是比你一张票的价钱要珍贵很多。可是我现在看到这个是非常常见的，在地铁口就是大人弄住小孩，大人 穿穿，因为这个大人呢可能四五十岁，从前呢他记得一个口号叫多快好省这个省是最重要，他不是说占便宜，他说多快好省啊，落实到这个省字，那你也不能说他啊犯什么错误，对不对？ 还真没错。你看我就是五十岁是吧，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不习惯买票，就是到哪儿就觉得先能钻进去再说， 钻进去多快啊， 确实是有这种习惯。像你刚才讲这个惊心动魄哈，我真是体会过无数次，就是这个里边的招太多了，包括上公共汽车也那个不买票，然后就那个检票员过来怎么样那个 折腾。 你知道我有一次就是逃火车票，但是那次呢不怪我，因为不是不能说不怪我，因为呢我在长沙，我在长沙呢我去看我一个女朋友，结果呢她要抛弃我，失恋了嘛，所以失魂落魄。然后呢在那个 这也是逃票的理由， 不是，筛是在什么呢，在我身边呢就是一个身份证，身份证里边夹着10块钱，然后我去看她在这个长沙的公共汽车上被小偷啊潜走了，票我买好的票回从长沙回武汉的票也在里头， 哎呦， 所以就身无分文， 哎呀， 对吧，又遭遇失恋，流落街头，最后愤而逃票， 就是一无所有， 对，一无所有。然后呢，就是我那女朋友，我还记得，就是含泪一直送我到车站，本来挺感人的。 不是把你抛弃了吗？还这么含泪送你？ 她这女的就是瞎搞，就是那就作，这玩意儿就是 也演戏吧？ 啊，对哈，本来挺难过的， 留下美好的回忆。 但是你看这个美好的感情，马上就碰到现实，一到门口，哎，没票，怎么走啊？好。你知道我就这方面非常有经验，然后呢一般来说就是一个查票，我看见一个妇女带着一个小孩儿提这个很大的那个大行李箱，我说我帮你拿，结果我这 学雷锋 帮你拿，我整个把他的行李箱扛在右肩，你是检票口，你是检票员， 看不到， 看上去就像我们是一家人，我是个家里的男劳力扛着他，根本看不到我的脸，他检查了这个女的和小孩的票，哼，我就混上火车， 很有才， 混上火车连座位都没有，直接奔锅炉房。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火车呀，有一个那个锅炉房， 哇，热死了。 进冬天，一进锅炉房，跨门一反锁，咔，在里边挺暖和，睡着了，醒了到武汉，逃票。哎，陶老师，您这个在英国生活的，您可能没这习惯是吗？ 这个英国逃票不行的。就是说你可以像欧洲国家逃票有很多漏洞，但是人家那个文化是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人家那是不管，但是你自己不要做坏事啊，一旦就是说一旦你发现是一个人格不诚实的人，这个是你要逃票好，你在火车上我看见过那留学生三个人一起罚，那整个车厢里头的人 看着他们， 都回头看看，你看那个脸色，那个眼神是有点的那种看不起的样子，所以这个国家形象、民族行为， 我要提的问题恰恰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两个马克嘛，就通通丢了。人家外国人就不能想象，一个作为你这么一个国家的人，会为两个马克、三个英镑。会丢了你这个国家形象和人格， 但是 偏偏有人多快好省就记得一个省字。 哎，但是呢，这个陶老师，这个我也要跟您这个干嘛争议一下，就是说呢，我现在觉得这个现象它也有一种什么呢？有没有一种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因为什么呢？好像呢，外国人干的什么事儿就透着高级。你比如说逃票，因为中国人逃票，这中国人落后，对吧？ 对， 素质低。但是我跟你说啊，我看呢报有报道，逃票，比如说德国人多严肃，在德国年轻人当中逃票有一部分逃票啊，所以说德国人一玩就高级，一种叫做亚文化，甚至在网上，他们有这种 交流， 比如大学生，有一些人他以逃票为乐，而且分享在哪个地铁站啊没有检票员等等等等。哎，我就觉得这是一种观察，就有些时候同样的现象外国可能也有， 有， 但是咱们说起来呢，他们就好像是个 club、是个组织，是个就透着高级，我们怎么就凭什么我们投票就显着低级呢？ 不，我们这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坐过一次从香港搭从广深圳吧搭一个小车到广州去，结果他在路上，我其实有次在节目里讲过，他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过那个收路费的地方啊，他就逃过去了。好，我其实以后我就说，我说你这么是不是很危险？他说我跟你算笔账，他这个路费啊，如果要交的话哈，我今天载你，我加上汽油，我一点钱都赚不到，我家里吃什么？然后他说你知道修这个路的是什么资本家，什么人弄的，他们赚了多少钱了？说你明白，他讲的话是有道理的。你会觉得就是说他义正辞严啊，就是说你这个我走这条路我要再付这100多块钱，我就是被剥削被压迫了。我在美国后来碰到过美国的学生说纳税的，就是交税的事情，说这个有些东西可填可不填，可不可以不填，那个美国同学说一定要填。我就说你平常不是一直在骂美国政府造了那么多武器浪费钱全世界捣乱，你知道我们交的税钱就是给美国政府去丢炸弹的， 不义之财。 他说这是两回事， 对， 他们拿去丢炸弹那是他们的事，我不交税那是我的错。所以他们是这样来分割，我从小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现在很多人当他冲红灯不拿罚单，就是怎么好违反规矩获得好处的时候，理直气壮心安理得，这个东西才是我们。哎，我其实有过，我两面都理解。 但是就是说后发国家，比如说前几十年、关于这个盗版的问题， 对， 就有人就说这是后发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啊，你们当然走了先一步，我们这些电影我们要看呢、我们要看，当然我们就得盗版。 我是坚决反对有谁来买。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但是徐老师，你说这个违反规则、违反制度、违反规矩哈，他呀什么中西方都有特例，问题是你要有个好理由，你就能够被万世称颂。你比方说，哎，您刚才讲这个道理，拳王阿里，你看，这要照咱说，当年美国打越战的时候啊，你不为祖国，祖国战争，你不当兵，你不这个。阿里就公开场合，他当时在美国，美国其实是非常爱国主义的，受到极大的压力甚至人身威胁，但是这哥们儿阿里就敢说我跟万里之外的越共没什么过不去的，我为什么这个国家要跟打那边的越共我都不认识的人， 个人主义，他这种个人主义自由的反抗的行为， 但是 他把这种违法跟那某种的侠义精神挂钩了。这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在德国，在西方，有的这种小孩故意在网上交流，他后面他一定有一个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来支持、 有个好的理由。 这个理由不要紧，你给我找出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不能是流氓的理由， 不能是完全自私自利， 哎，一定是有某种公益的理由。 这讲的有意思。 所以呢，是谁来违法，这个是很关键。比方讲200多年前，英国这个浪漫诗人拜伦，他在剑桥念书的时候，他衣服脱得光光，跳进这个喷泉里头，这个校园里头，违反校规，啊，结果受到处罚。为什么拜伦能做？现在你中国留学， 陈冠希就不能做？ 陈冠希就不能做呢？ 陈冠希没理论，没理论， 而且你不能光是有个理论，你得有一个行为，你得有个贡献。啊，得有个哲学。他这种拜伦脱光衣服跳喷泉是一种哲学的行为，浪漫的行为，艺术的行为。那没办法，人是不平等的，动物界里头凤凰是凤凰，麻雀是麻雀，山鸡是山鸡，对不对？ 哎，你就比如说像那个最著名的法国那个蜘蛛人， 是啊， 那就全世界到处违法， 那违法的， 找个大厦就爬。但是呢，警察就在最上面等着他， 等 来了之后肯定关他。 对， 但是警察冲他竖大拇指。 中国现在这种逃票呢，有很多就贪小便宜。 这种逃票要有个主题， 其实要个人文的主题。你这种逃票呢，多快好省，就为了省两个钱，没有主题。 你的主题就是 主题 我逃出来以后做慈善， 我主题要不要打这个旗号？不用。但是在这种成熟的社会，像蜘蛛侠，为什么警察这样？他感觉到那个主题了。 哎，下次我逃飞机票，我说我为了抗议你们航班延误，我以身试法逃票。 为了抗议石油价格操控在跨国石油公司手里， 哎，逃票。围城。